好啦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咧都系要探讨房屋问题啦，因为而家咧啲人咧最关心都系呢个问题啦，全香港吓，冇一个人咧系会关心嘅。 冇人关心政治问题，其实而家。 哦，其實唔關心咗好耐㗎啦，因為咧你關心嚟冇用啊嘛， 放棄咗已經。 即係有出邊誒，啱啱上個禮拜有張嗰啲圖畫係咪啊？有張嗰啲漫畫啦，就話一個寫住香港嘅地方火燭，咁一個男人咧，佢寫住香港人或者港豬嘅物體咧，衝入去就見到兩個人求救，一個叫做民主，一個叫平機票。咁佢第一時間將攬住平機票走咗去。 我唔同意嗰個係港豬啊， 係 嗰個係普通香港人。 唔係，其實 我都會咁做。 唔係嗰個唔係何止唔係港豬啊，嗰個精明嘅香港人。 一個聰明人，嗰個應該寫。 嗰個就唔係嗰個係精明嘅香港人。 精明 點解咧？ 咁呢條片消費者 乜咁要講咗先？呢條片係有問題嘅。 當然 佢將呢個爭取民主同埋攞平機票嘅難度講到一樣咧，呢樣嘢本身已經係大有問題㗎啦。 冇錯，因為爭取平機票咧係相對係簡單好多嘅，而且咧係好差唔多係接近隨手可得嘅。 除非咧你上機前咧佢 cancel 嗰班機，咁你冇辦法啦。 係，咁但係咧坦白講，個民主大家點樣爭取？ 好多人都係寧願攞咗平機票先嘅，就算隨手可得嘅係民主都好咧。 哦，係啊。 就好簡單喎，張平機票我用噶嘛，民主大家用噶嘛，呢啲遲啲先啦。 仲有啊，隨手可得嘅嘢，啲人都唔撚去嘅，都唔撚要噶。投票你睇下投票率幾撚低啊，香港係咪啊？香港300多萬合資格選民，點解咁少啊？香港700多萬人啊，點解得300多萬合資格選民啊？你連登記都唔去登記，你唔應該係民主嘅喎，你係俾人哋應該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嘅喎。是吧？有些人還跟我說未登記去選民，我們聽眾都還有很多是未登記做選民的，他說怕被人家有個 PM 我，說怕被人家盜用資料，我說那不應該有爭取民主的世界，是不 是？那你的資料你那是稅務局沒有啊？ 不是咯，實有的。 喂，這個理由奇怪了一點，真的。 不是，那撇除可能有些人不同擔心，即特別擔心，但是如果你說這個， 搞清楚，我們不是叫你一定要投給民主派或者泛民，自稱是泛民黨派， 你起碼你登記做選民。 但是呢你有票呢，就算你要選建制派的人都好，你起碼有個選擇權，他都要去走去求你給張票他。 是啊， 民建聯和工聯會要爭你那一票。 是啊，他為了你拿你那一票，他會給很多好處你的。反過來，泛民呢除了民主黨有少少之外，其他政黨是沒有的，尤其是公民黨是絕對不會有好處給你的。所以呢些人呢點解會去投民建聯？點解投工聯會咧？佢好處俾我嘛，佢起碼關心我嘛。 咁你起碼登記完嗰票，你可以懲罰公民黨喎。你可以同佢講，我而家投俾民建聯，投俾你。 嗱，呢個理論要調翻轉嘅。嗱，記住咧，如果你想問民建聯攞工聯會嗰啲咧，攞最大嘅著數咧，對唔住，你嘅票一定係要投對家。因為咧，佢輸咗之後咧，佢先會俾多啲著數喺個區嗰度嘅。 哦，呢、這個絕對 贏咗咧就唔掂，贏咗佢就懶得行嘅啦。 嗱，依個咧都未必係100%啱，但係咧依個係其中嘅策略，叫做咧票投依個乜乜乜就食窮依個民建聯。咁啊，民建聯其實食唔窮，因為佢有無盡嘅資源啊嘛。但係咧，佢就算贏好輸好咧，佢都會繼續俾著數你嘅，因為佢哋上面批咗筆值落嚟啊嘛，佢係會用嘅。月餅佢成日都話咧，佢啲月餅係一盒盒送嘅嚇，嗰啲米啊、油啊乜嘢，全部咧佢揼到心口翻嚟嘅嚇。跟住有10元海鮮團啊，有成日有氣票派啊，咁所以咧依個組織咧，你係以一個向佢攞好處角度咧，反而冇問題。即係我哋唔反對依樣嘢嘅，問題就係、原來你唔係選民，香港政府係免費嘅，賦予你投票權，你都唔去申請依樣嘢。我覺得香港人起碼都仲係200多萬人係依種人，佢哋唔好話乜嘢。你如果俾民主同埋平機票佢，唔使毫不猶豫就要平機票啦。民主佢覺得5毫子都唔值，係咪啊？冇1元啊，5毫子都唔值。 咁攞咗機票，我諗住飛啦，仲同你諗咁多啊？ 唔係，機票唔係飛翻，唔係話飛走咗唔翻嚟噶嘛。平機票去旅行啫，即 係 講個實力。 諗住搞移民啊嘛，可能 咁啊，搞移民都 搞移民都要攞平機票噶，你都飛。 搞移民都唔等於你放棄咗三粒星噶喎。 哦，係啊， 隨時翻嚟投票噶嘛。 係啊，隨時翻嚟再投票噶嘛，係咪？嗱，今日我哋講翻即係而家香港先啦。咁啊，係咪個個都要平機票咧？個個都想飛咧？因為嗰個物價真係太高，同埋嗰個叫做咧。居住成本，香港地真係貴得好緊要。嗱，啱啱咧就又係報紙新聞賣啦，跑馬地 有一個咧實用面積91呎嘅劏房，就以一個豪宅嘅包裝啦。張牀好細嘅，係3呎嘅啫。你啱啱好可以瞓上去，而且咧嗰張牀咧仲係拉落嚟嘅。日頭咧 變形金剛嚟 嘅。係啦，日頭要放翻上去嘅。 肥啲都唔掂嘅。 咁講真 咧，而家好多單位都係咁嘅。嗰啲設計家具就預咗你係咁嘅。 除非你係400磅，好似阿肥 Ben 咁樣啦。如果唔係3呎嘅，瞓得落嘅。是不是 不是200磅已經有問題的了、 都瞓到的，你冇3呎闊的，話俾你聽啊！即係我暫時未見過一個人有3呎闊， 可能一嘢就碌咗落去㗎啦。 咁啊，醒瞓啲啦，綁安全帶咯。 你不如話綁住自己嚟瞓， 安裝安全帶。 好似唔係啊，你搞錯，好似醫院嗰啲咁咧， 係 嗰啲驚嗰啲病人落床啦、啊，就綁住佢啊。 小弟冇睇條片啊，小弟冇睇條片啊，佢唔會跌落床嘅，因為佢隔離咧係塊玻璃嚟嘅。 哦， 擋住咧，擋住塊玻璃隔離就係廁所，廁所隔離係淋浴間，所以頂住咗入半個身。 哦，你放心啊，冇機會， 冇機會跌落，冇機會。佢只腳可能會掉咗落去，但係佢個人咧，個人咧係俾個玻璃擋住嘅。 哦，幾好你啊！嗰個發展商啊，哇， 考慮周詳啊， 幾體貼啊， 驚你跌落嚟， 驚你跌落嚟啊！ 係啊，好體貼啊！發展商邊個啊？ 即係其實一句講曬， 英皇， 英皇， 即係佢講就即係連跌嘅空間都冇啊！ 係啊，所以咧， 包佢跌你， 呢個真係好體貼嘅發展商，係嘛？但係我覺得咧，未夠體貼。佢應該將張牀咧設計到有少少暗斜，因為更加慳位啊！你知啦，人咧一張牀最少有6呎噶嘛，但係如果做一個暗斜咧，可以慳到5呎，慳1呎出嚟做咩啊？擺其他嘢啊嘛，可以做多個衣櫃啊，可以做一個鞋櫃啊。 暗斜 點 解可以慳到慳6呎變5呎咧？ 咁樣嘛。斜打斜瞓啊嘛，咁人咧打斜瞓咧係一樣瞓到嘅，爭少少嘅。 咁應該叫佢整咗啲病人嗰啲病床落去啦，佢隨時可以搞佢上嚟啦。 係啊，喺側邊唔係搞，唔使搞，因為電動嘅。 啊，電動 嘅。係啦，病人都用電動啊嘛。係啦，係啦，好似電閘咁樣啊。咁啊之後咧，如果你係驚跌落嚟咧，可以加條安全帶，真嘅。咁啊扣起安全帶啦，咪瞓得安心咯，又唔會跌落嚟，係咪？咁啊，上面咧最緊要啊，可以將部電視咧裝喺天花板，嚇咁樣你可以瞓喺度時候睇電視，咁啊慳翻好多空間嘅喎，係咪？因為點解咧？唔掛喺埲牆度咧，埲牆有其他用途嘛，係咪？ 佢頭殼頂嗰度前面有個衣櫃， 係啊，咪又掛衫咁啊，愛嚟嗰個地方啊，因為好空間好寶貴。 哦，咁啊，各位聽眾咧，最好咧就揾一揾咧，幾年前有一條片咧就講呢、這個劏房。咁佢係講一個36呎嘅劏房，但佢用嘅手法咧，就將佢當做豪宅咁樣嘅廣告辦法嚟到介紹，好笑嗰條片，佢真係揾有機會揾翻出嚟俾大家睇。 嗰條片都好 hit 下嘅。 係啊， 36呎咧，嗱，正常一張床咧都有20几呎嘅啦，係嘛？6×4=24啊嘛，正常一張床。 基本上都一張床 嘅 啫。 一張床咁嘅條罅，咁啊嗰條罅其實咧，因為你只能夠你擺櫃噶嘛，你擺衫噶嘛，係嘛？ 唔係，嗰啲衫就咁掛喺度嘅咋？ 唔係，你要做高啲啊！你可以將啲衫擺落去嘛。你點一定 有衣櫃？有衣櫃， 一定有衣櫃噶嘛。 佢個衣櫃拉落嚟， 床腳上面有個衣櫃可以拉嘅，係啊，擺到落。 咁啊，因為嗰個空間要善用啊。 我覺得你一定係要同佢好熟嘅先可以上去間屋啊。譬如新識嘅女朋友唔得啦，我想揸下水屙督尿， 係 咁啊，玻璃嚟噶嘛個廁所，睇曬嘅喎。 哦， 咁啊變咗我同你啱啱識嘅冇嚟喺你 門口企一企先咯，你去完去 再翻嚟咯。唔好意思，我去嘅方便啊，麻煩你避一避 喺門口， 避一避直， 冇錯。所以好難嘅，第一次就可能要肉髮相見噶啦。 咁係一個叫做咧坦誠嘅表現啫，係咪？ 哦，佢想。因為香港咧嘅出生率太低啊，佢想增加出生率係咪 啊？哦，呢個同出生率無關，係嘛？佢搏嘢可以大肚啊嘛，係嘛？ 但 只要大一肚就唔有出生㗎啦。 增加呢個意外嘅機會啊嘛。 好難嘅，除非你即係俾啲垃圾不良嘅人篤咗兩下喺71啦嗰啲人咧嚇。 好難講，因為根據呢、這個任何嘢都有失敗嘅機會㗎嘛。 哦，咁啊，呢個係一個 懷疑。同埋我有嘢接受唔到就係、是，即係佢得一個洗碗盤有佢。洗面盆又系佢， 哦，得一个洗手盆， 唔系佢冇预你洗碗噶嘛， 所以好核突喎。咁譬如你点都会食个公仔面，有阵时洗下佢，咁你有啲洗洁精洗完，你转头真系洗面。 嗱呢样嘢咧，我觉得你咩啦？我觉得你太奢侈啦， 即系我不食肉味啊， 唔系啊，你竟然会煮啊？喂，你杯面噶嘛？通常俾你买个嗰啲。 方即係買包公仔翻嚟自己煮人冇可能嘅。你 喺嗰度好難再煮嘢嘅，點 冇得煮噶啦？你只能夠買個杯麵翻嚟揾滾水淥嘅啫。嗰度只係方便你煲水。嗱，因為咧好似酒店咁樣咧，有個熱水煲，你只能夠煲水煲滾水，跟住咧淥杯麵，係嘛？所以冇可能你講到嗰個問題嘅。哦，咁啊煎埋午餐肉好唔好啊？ 煎嘢唔使諗啦。 咪咯，喂， 咁啊唔係，咁啊 煎完之後你都唔使煮 嘅。即食面基本上係可以淥嘅，就咁淥都食得嘅，但唔一定係杯麵嘅。咁問題就係、是、阿齊阿哥講話就話，如果淥完麵咁點算咧？ 咁你每嚟喺廁所洗噶嘛？ 哦，都係洗洗。哦，唔係喺廁所洗㗎， 即喺廁所洗埋。 咁啊點啊？ 好，香港好多。湯鋪而家都係咁 喎，好正常嘅喎、啊，唔係啊，你嗰個洗碗盤即係等你洗面嘅盤，你咪沖啲滾水落去咯，咪攞啲水落去，散完之後咧倒落廁所咯。 哦， 廁所係可以沖走噶嘛，係咪？去水位就喺嗰度噶啦。 係。 喂，咁呢個好正常喎、啊，嗱，依樣嘢我反而覺得冇問題喎。嗱，而家個租金咧係10,000蚊，咁啊啲網友就話：哇，即係嗰啲即係報紙啊嗰啲記者咧，太唔了解香港世情，10,000蚊唔貴啊。嗰啲叫跑馬地啊，係咪？如果你好多香港地好多嗰啲老千啊，又或者嗰啲叫做咧失時夾慢，又或者一啲叫做咧光棍，佢咧好中意衝啊嘛，爭人周身，我哋識得一個啦，爭人周身債，都要仲要去文華酒店飲咖啡，就衝俾人睇，係嘛？喂，呢度其實好啱佢啊，甚至 問你地址喺邊度啊？跑馬地， 跑馬地咯，住啊，咪住邊度啊？或者舊山頂度咯，我住喺。我住喺山頂區咯， 扮住半山， 扮住半山啦，係嘛？係咁噶嘛，淨係地址一直啦。點解啲人去九龍城租個信箱啫？幫個仔入名校啊嘛。 咁嗰個有需要嘅。 咁呢個都有需要㗎，佢出嚟困鳩人啊嘛。我住跑馬地嘛，係咪啊？喂，佢出嚟滾鳩人嘅時候，佢話俾你聽，我住跑馬地，我住山頂一樣啊。所以我話俾你聽啊，第日咧。如果嗰啲叫做乜鳩嘢發展商咧，佢應該喺譬如半山啊、寶雲道好、麥當勞道好，跟住將個湯勢，喂，麥當勞道有個宇時大廈嘅400多呎，好好租噶，因為話俾人聽，我住中半山啊，麥當勞道啊，佢唔知唔講宇時大廈得噶啦， 或者佢同人講我住麥當勞啊， 嚇，麥當勞24小時，好多分店添，但係咧嗰個另外一回事啦， 麥當勞就未必有用，麥當勞就未必有用啦，因為你真係可以租，真係可以坐足24小時啊，大佬。 唉，麥當勞。 喂，10,000蚊就咁啦，40,000蚊俾得起租咧，都未必住得好喎。 我當然啦。 有單嘢咧就係咩啊？天府海灣。 哦，嗰單嘢又係幾奇怪嘅喎、啊， 四皮嘢喎，一個月， 佢好似幾大下嘅，因為係複式單位嚟嘅，兩層嘅，仲有個花園，嚇咁、啊、40,000蚊，如果嚴格嚟講就唔算貴嘅，因為你複式單位嘛，咁你冇理由 大埔嚟嘅啫 喎，複式喎，因為你有翻 大學站嚟嘅啫喎， 唔係啊，咁你20多蚊尺即係圍到， 冇巴士冇地鐵喎， 即係就喺而家科學園隔離啫嘛， 係咯，好難頂嘅嗰個位，話俾你知啦。 咁打車就好靚， 住大埔嫌佢煩，真係。 唔係啊，咁你 咁前應該有啩。 唔係，咁你尺數大嘛，你有翻成千幾二千尺，可能計埋個花有2000尺 啦。睇過， 不過都係除咗海邊咩都 好 靚， 即 係 你冇出街喎。如果咁樣要， 但係個問題，因為佢嗰個業主咧買翻嚟嗰係一個大陸佬嚟嘅，丟空咗好長時間，買翻嚟都冇租過。 我識㗎，我識個大陸佬買咗5個單位。 哦，可能係你識 個大陸佬。 咁佢咧 大陸佬啊， 就租咗俾嗰個依個唔知乜太啦嚇，咁咧佢就一家唔知幾多口住曬喺度嘅，有複式嘅，女住樓上有套房，咁咧原來咧冇駁去水喎，佢個嗰個洗衣機又冇駁嘅喎，跟住啲糞渠咧又冇駁清楚嘅喎，上面咧 即係示範單位嗰啲裝修嚟喎，全部冇渠嘅， 假嘅。 哦，係喎，係喎，係喎，可能係啊。咁咧跟住咧就而家搞到咧佢嗰個地方有漏水，漏到下低停車場，佢洗衫啊嘛。咁咧抱咧，連埋啲洗衫布就浸咗落下底停車場啲車， 即係要問律師喎。其實呢個 consequential loss 應該冇留計個業主，佢自己戇居係嘛？佢你都唔通渠咩？你咪博好，你冇留用。 可唔可以告個發展商啊？ 哇！呢個問題真係有啲複雜喎。 好奇怪呢單嘢，其實嗰個用家真係 唔係你計算咧，你個佔用人都有法律責任嘅。係 咯， 係。 其實我哋香港人好多人係冇理由蠢到咁嘅。 侵權法嗰個最普通，你本身你係嗰個場地嘅佔有人咧，你已經可以係有法律責任咯。 係， 因為而家係你佔用嘅時候，跟住你造成對附近嘅嘢，即係一個損失啊嘛。 咁佢有冇因為依樣嘢向個呢個業主索償咧？嗱，你租你我嘅時 候，你要 proof 咯，即係業主 第一樣嘢啦，佢收樓嗰陣時咧。 佢哋自己未做清楚啦。 係。 咁你收唔好理由收樓，你唔驗樓㗎。 唔係依句，因為大陸佬嘛唔撚你㗎嘛。 咁業主驗樓，而家你係租客，咁但係當你係洗衣機，你唔駁喉，你唔著噶嘛，佢會著紅燈噶嘛。咁著紅燈，佢冇理由揀嚟㗎。 係啊，我就覺得好奇怪。 冇理由奇怪喎， 明知駁唔通，你都揀喺度洗。 唔係啊，駁通咗，不過啲水流落嚟停車場啫嘛，佢通咗㗎，佢漏到水㗎嘛。嗱，佢來水又冇問題喎。 你唔可以賴曬，你唔可以賴曬業主嘅呢啲，你租客有責。 但好奇怪，即係香港好多呢啲人嘅，即係以前我未移民之前咧，好多連燈膽都唔識換嗰啲撲街嚟噶嘛。 哦， 但而家就唔係啦，而家身懷絕技，乜叉都食啦。哦，因為摸賓妹幫手之後，就自己係賓佬 啊。香港人好奇怪，香港人租樓覺得咧咩芝麻綠豆嘢都要揾個業主 嘅 喎。 係啊， 好奇怪喎。 我通常都係啦。 其實好多嘢都係自己做嘅，喺嗰邊就。 唔係你外國就係、是啊、香港好多時候第一時間打俾業主，因為點解咧？依、這個都可以講同。九七金融風暴有關 嚇、啊，都有關， 有關噶，因為咧九七年之前租樓咧係乜都唔包嘅，管理費差餉咧你要自己交嘅。到到九七之後咧，有啲樓租唔出，業主就推出全包現， 係 九七之後先有嘅。嗱，你而家、 okay, 你醒翻起啦，所以咧九七之後咩叫全包現啊？乜撚都關你事嘅業主，我係同你都要幫我醫嘛，係咪啊？正式咁，所以咧業主就變成萬能啦。喂，我依排腰酸骨痛啊，你同我。 其實租約冇寫 嘅，租約梗係冇寫， 租約冇寫， 租約梗係冇寫。 咁你而家講合約精神噶嘛？你唔係喂，我今晚瞓唔著，業主，我瞓唔著啊！ 啊，佢瞓得骨， 可唔可以睇下張牀啊？張牀好似有啲唔妥，喂，唔係咁噶嘛？好奇怪嘅，其實香港好多人問我呢啲問題噶，問我可唔可以追業主？我喂，你份租約都冇咁寫，呢個唔係法律問題嚟嘅，你中意打俾佢，你咪打咯。 係，業主通常咧都唔睬你啊嘛。点会睬你啫？依样嘢系嘛？ 咁我话业主都唔包你生仔噶喎。 而家唔系包 你坏洗衣机，又问可唔可以追个业主？咁我问咁你有冇写啊？你份嘢 咁好难写落去嘅。 调翻转佢话你整坏部洗衣机又 系啊？咁人哋话佢话你整坏部洗衣机，叫你赔。 因为佢有个通常有个 schedule 写明你有啲咩 electric appliances 喺度噶嘛， 系 啲电器咁你话佢整坏咗都得，所以好奇怪啊！呢单嘢我睇落去，我觉得冇咁简单嘅。通常你未驳喉咧，部机系唔着嘅。因为我试过嘅， 唔系佢有驳喉咧都话， 就唔知驳咗边。 唔系啊，佢个喉系啱嘅，不过咧人即系个发展商冇帮佢驳好去通去污水渠，就直接喺停车场落咗去啫嘛，系咪？佢有驳喉噶， 就大学公契有个验收噶，即系个业主会嗰度啊，有个验收会包晒呢啲， 即系冇肯定咁嘅情况，咁奇怪 呢啲咁样。呢啲咁樣嘅嘢包唔包？喺驗收包唔包？ 嗱，睇下如果譬如喺外國咧，有兩種情況啊。第一個就係話，你業主答案法團咧，你有份驗收係包曬裏邊啲內籠嘅嘢嘅。係。咁呢度第一首先包唔包？第二就係咧啲建造期咧，外國就好好嘅，譬如歐洲，即係話個 contractor 或者發展商咧，佢有 guarantee 你兩至五年嘅。 係。 咁如果你未過呢兩至五年嘅保用期嘅話咧？咁你就可以 claim 到發展商，發展商可以 claim 到 contractor 嘅。 哦，但依單嘢咧，我就覺得咧，係因為依個發展商知道買家係大陸佬，而且唔夠你，所以咧索性唔撚搏啦，乜撚都唔做， 人揾唔到個人， 亦都可能 係。如果你頭先嗰個講法咧，而家香港已經冇用噶啦。你睇下起沙中線， 啊唔係， 過到個 contractor 咩？ 過唔到嘅係啊， 告翻你轉頭啊，政府。 我都告翻你轉頭啊。 係啊，仲有鄭若華，唔係嗰個叫鄭咩華係咪鄭若華？担加埋佢老公，喂，两公婆喺度勾结系嘛，跟住判亲啊判到政府输，喂，边有可能而家调翻转头噶？喂，你冇咁多事啊，告捻埋你啊，话你听啊，就系咁啦，系咪？嗱，咁啊呢节时间又够，我哋咧下节翻嚟再倾。